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今天星期五，又到了周末了。一开始呢，我就给你带来的这样的清清淡淡的音乐。有时候想，德沃夏克的幽默曲真的很不像幽默曲。其实我觉得主要是速度的问题，音乐家们把它速度撑得越来越慢，使得原本可能觉得有些细谐的成分变得更加的忧伤一些了。其实幽默曲原本就是滑稽曲，是流行于19世纪一种富有幽默风趣或者是表现恬淡朴素明朗愉快精致的器乐曲。它节奏呢，其实不只限于三拍子，也是器乐独奏的形式。其实德沃夏克呢创作了8首幽默曲，最早都是钢琴作品，钢琴独奏小品，其中呢以第7首最为有名，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小提琴与钢琴，主要是小提琴独奏的形式。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跨界的小提琴对决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这里呢来听听霍尔斯特的作品。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曲子呢，来自跨界曲，大家可能觉得旋律上很像是德沃夏克的《紫心大陆》，但其实呢，这是来自于一首英国赞美诗，叫做《冬至的思念》，所以呢，音乐中可能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吧。不知道哪一位向哪一位致敬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刚才我们说那首曲子呢是一首赞美诗，向冬至的一种叹息致敬。而今天其实是我们的节气谷雨，今天晚上和明天据说有雨，大家要注意穿衣。 提琴的音色使我们联想很多，前几天呢我们听到的钢琴作品很多，所以呢在今天一开始上半时段呢我们听到的是不同的提琴作品。刚才是听到的柏黑的，他的作品有点小堂哥的感觉，而这里来听到春姑恋。Thank you.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还记得昨天的节目当中播过肖邦的一首布鲁乃兹呢，他的平静的行板与华丽的布鲁乃兹，而这一首我们听到也是布鲁乃兹，真的很有意思。这一首则是小提琴版，那我们现在听到的其实是维尼亚夫斯基的他的布鲁乃兹第一号。听了两天的布鲁乃兹，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觉得他自己本身都有那种骄傲的感觉，行径的感觉，这其实也是布鲁乃兹的一种特点。来看看吧，来看看大家的签到。会飞的老马你好，他说了，无论是钢琴好听，小提琴也好听。是的，今天我们听到的上半时段是一组小提琴作品了，无论是跨界还是古典，表现的都有一种特别的情感，古典也流行了。嘿你好，还有 Simon， 我爱钢琴，那我爱钢琴，你听小提琴会爱吗？艾尔说了，在喝大师咖啡，说买了一杯咖啡，戴上耳机，美美的欣赏，在这个有些温暖的春日的下午。是啊，我刚才还想呢，春天到了尾巴了，再过一周就要立夏了，时间过得好快。微笑你好，还有老醋花生，还有煎。看看二班各位好朋友的签到，甲贺山人你好，花板爱乐立本，还有鹏城秋水风神，缅甸猫，溪水长流，镇墙白，灯心荣，怪呆虫，还有云橘子先生，罗明阳，似水流年，青云飘然。我在想大家听了两天的布罗乃兹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你心目中的布罗乃兹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来听听下面作品。 也流行。 这首曲子也是我一直喜欢的，重新改编成了跨界版本以后，两位提琴的对局，只是这首曲子显得更加宏大，主题也更加明显。那这首曲子呢，是莫莉康内，也叫莫莉康内的作品，那它叫 T-Mai。 以前呢总是来介绍，被用在意大利的一些电视剧，包括讲述黑手党的一些故事。后来其实他还用过法国影片《阴谋的代价》当中。这首曲子很早出现在一部反映意大利黑手党的电视剧当中，后来呢贝尔蒙多呢导演非常喜欢这个奇迈的旋律，请求莫里康内呢做一个变奏，并且用到电影当中，于是这首曲子呢就被改编了，叫做 The Wind。 那最早其实这部影电视剧呢是在马德莲娜创作的，后来1981年保罗·梅尔蒙多主演的电影《职业杀手》中再次使用，请莫里康内做变奏，然后等等，有很多类型的曲子和改编，也许它太深入人心了，尤其是像欧洲的一些影坛的导演很喜欢这首作品，所以经历了多次的改编，而我们现在听到的又是再一次的改编了，《奇迈》。前头的部分就像有一串行云流水般的欢乐的笑声，而这里呢是克莱斯勒的爱的喜悦，有人说分不清爱之喜悦与爱的悲伤，那么听开头就可以分辨出了。这里是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在周末里，今天我们上半时段听到的是小提琴作品，广告过后再见。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长奏十年，相约访山。5月5日，厉害了我的国！2018春季北京国际长奏大会，北京基金小镇精彩开启，走起！ 中国美丽田园房山天开花海景区油菜花节4月25日盛况迎宾，不见不散。咨询电话010-8362-5588。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下半时段的最后，我们听到的是《爱之欢乐》，而下半时段的开始，我们听到的是《爱之忧伤》。两首曲子的差别，不知道你听清了吗？其实从曲调、音调上，有略有差别一些了。像《爱之忧伤》，则是有一些小调式，所以听起来声音要比《爱之欢乐》的大调式要阴暗很多了。不妨说，我们对比一下。是不是一连串的欢笑欢乐这样进行下去的？而爱之忧伤呢，则是这样的，一开始就是阴暗的小调色彩，所以我相信你再也不会傻傻分不清了。说到克莱斯勒，我们知道这位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同时也是教学家，他有旋律天赋，对和声以及对位有着极其敏锐的辨别力。那其实有人说他的作品主要分成两类，我觉得非常认同啊。一类是维也纳情调的沙龙小曲，像我们刚才听到的《爱之欢乐》《爱之忧伤》，还有包括《维也纳随选曲》等等。都是，还有一类呢，就是他的协奏曲作品，像他先后录制了几遍最有典范的德奥小提琴协奏曲，有别人的作品，还有他自己的创作，还有包括像在贝多芬主题的回旋曲等等。他不仅扩充了贝多芬知名的作品 G 大调回旋曲，还加了对比的中段和尾声。所以克莱斯勒给了小提琴演奏这样的技术还有音乐增加了很多的内容，也是典范。 Thank you. 行。 其实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是一个跨界版本，但是版本融合得很好，感觉古典的成分更加占主要的位置。还没有说这首作品来自于圣桑的死亡之舞，或者叫骷髅之舞。特别要夸奖的是在乐会二班的这个怪哉虫，每次都能准确地分辨出这支作品，而且我对于你每次所配的这个微信的这个画面也都让我印象深刻，不错，表扬。这首作品是圣桑完成于1875年在巴黎首次上演，那是圣桑所做的四部交响诗中最负盛名的，哎，所以这首作品的形式是交响诗。那乐曲的旋律呢，采用了中世纪末日审判的圣咏《愤怒的日子》的曲调，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跨界版本改编的，把古典乐曲当中的这种欢乐气氛减少了。其实我说的欢乐气氛主要的是那种热烈的舞蹈情绪，那这里呢可能一开始更增加了一些有点黑色感觉的音效在里面，所以更有这种气氛。那接下来还是做对比，对青片说这个对比很好，像爱的忧伤爱之欢乐，这样不会傻傻分不清。那接下来呢，我也要做个对比，就是古典跨界的对比。接下来来听古典的原汁原味的演奏，我们要听到的是拉威尔的作品，对，拉威尔对圣桑，圣桑对拉威尔，要听到的是磁钢狂想曲。前面的影子非常长，不过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时间快要到了，所以快进一下吧。来说一下拉威尔的这首作品，是他从1875到1937年，可以算是有人称他做第三期的创作，发挥了印象派的风格，一心呢也是想表达自己本来的个性。这首作品吸收了匈牙利民间舞曲的风格，用慢拍的那种节奏一直到快板的这种节奏两部分构成。我现在快进了，来听到快板的这部分。